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零下四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六七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十一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贺一诚表示，国家领导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本市发布两节期间疫情防控措施；研考首门考试结束；脱贫攻坚建党百年等入题；英国日增新冠病例首超12万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结束北京述职行程，昨天晚上返回澳门，并立即在澳门国际机场会见传媒。他表示，国家领导人肯定澳门过去两年的防疫工作，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贺一诚表示，这次前往北京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述职，汇报澳门当前形势及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过去两年由于疫情，澳门旅客减少，经济受到打击，国家领导人清晰指出澳门一业独大的问题，中央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行政长官贺一诚表示，在京期间还拜访了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有关的部委，以便日后各范畴跟进落实相关工作。昨天，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了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颁奖仪式的全流程演练，详细内容来听本台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在音乐声中，12月24号下午，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进行了冬奥会赛事女子冰球项目颁奖仪式的第一次全流程模拟演练。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庆典仪式经理张志勤介绍， 五棵松的颁奖仪式呢，将会是整个北京冬奥会规模最大的一次颁奖仪式。是由于呢，我们的就受奖的运动员是最多的，届时我们将会有69名运动员同时在这个场地上进行领奖。那么我们通过这次演练呢，最主要是我们对于冬奥会赛事的流线点位以及人员的配合进行进一步精准化的运行，进行一个磨练。 在万众瞩目下领取冬奥会奖牌，无疑是获奖运动员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为此，从颁奖场地的布置和物资的摆放，到礼仪志愿者和升旗仪仗兵的演练，都需要高标准零失误的来完成。另外，在疫情防控下的无接触式颁奖也是五棵松这次演练的重要内容。张志勤介绍， 那么跟传统模式相比呢，我们大量减少了场上的在场的人员。无接触呢，就是说我们的传统模式上面，它是由托盘礼仪把托盘送上去，和嘉宾一起完成这个颁奖仪式，由嘉宾拿取奖牌挂到运动员的脖子上。但是无接触呢，就是由嘉宾来托起托盘，由运动员自行挂取。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265场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元旦春节期间本市疫情防控措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岁末年初，人员流动更加频繁，进出京将迎来高峰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对疫情防控政策措施进行了调整。 坚持科学精准，不搞一刀切，不层层加码，提倡市民群众就地过节。如本市出现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区人员非必要不出京，所在街乡镇人员限制出京，对高校学生、务工人员等具有较强出京需求的群体推行有组织购票、点对点运送等方式。 进返京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 14日内有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旅居史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14日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旅居史人员，非必须不进返京，严格控制在京举办全国性会议、培训等活动。有来京人员参加的，人员闭环管理。